听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坚持将一本书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才算读过一本书吗？阅读效果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吗？心中明明确定那是一部经典，却总是在翻过几页后将其束之高阁。遇到这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日本畅销书作家、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专供阅读学研究的日本作家斋藤孝，都已在自己的书中给出了答案。由他所著的《阅读的力量》深刻透析了阅读的本质，而另一本《经典的魅力》则传授给了世人走进经典的绝妙之法。两本书在日本一经出版，便受到大众读者的关注和疯抢。今天的读书俱乐部邀请两本书的编辑黄立晓以及单独主编吴奇，与您分享阅读与经典。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向您推荐的两本书，一本叫做《阅读的力量》，一本叫做《经典的魅力》。首先欢迎一下这两本书的编辑黄立晓，欢迎立晓。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陆江社的编辑黄立晓。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今天请到的特约嘉宾，单独的主编吴奇，欢迎吴奇。 好，大家好，我是吴奇。 说到这两本书啊，其实它是一位日本的作家写的哈，这个日本作家叫做斋藤孝。我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到底他是一个怎样的作家。他生于1960年，生于日本的静冈县，而且是在东京大学的法学系毕业，在这个学校读的硕士以及博士，而且呢读的是专事教育学的研究，现在任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的教授。他写过很多的书，大概都是比如说找回身体的感觉、轻松交谈的技巧、构思高手、说教高手、眼力、与人沟通的能力、恋爱的能力，还有孤独的力量。大家可以感受到哈，其实他写的一些书的大概的特点都是教大家一些技巧性的东西。那今天带来的这两本书《阅读的力量》和《经典的魅力》也不例外哈。其实这两本书啊，也是教大家在阅读当中用哪些技巧才会能够掌握到阅读的这个精华，还有它的秘诀哈。我们先请立晓介绍一下哈，就是你是这本书的编辑嘛，那你看完这个书之后，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实用吗？ 挺实用的 啊。比如说哪些方面？ 比如说阅读的力量呢，它主要是就是讲阅读技巧的嘛，教给你怎样来阅读，来增加你的阅读率和阅读量哈。那经典的魅力呢，它教给你去读哪些书，也就是说你学会了怎样阅读，那么你读哪些书呢？所以说这两本书它是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 就是相当于一套的书哈。 对，一个讲如何阅读，一个讲读哪些书。 在《阅读的力量》这本书当中，有一些段落是我觉得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因为他讲到了一点是为什么非读书不可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解答。他说，针对为什么非读书不可这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因为与其他方式相比，读书是对人格形成最为有益的方法。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都要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会在自己心里建造属于自己的世界。这样一种自我构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然而，严峻的现实是，近年来出现了一种藐视人的自我构建的倾向，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藐视自我构建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一部分人开始根本不把人的内心世界当回事儿，只觉得办事认真反而没劲，反而无聊，而且这种社会风气在日本社会中迅速蔓延开来。在这种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经难以直面自我内在构建的问题了。然而自我内在构建的问题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回避的。那种认为根本没有必要通过阅读去完成自我内在构建的人，万事以乐子优先，即只要开心愉快一切都无所谓。要知道，如果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没有完成自我的构建，那么有些时候某些危险的宗教团体就会趁虚而入。阅读的范围太窄，看问题就容易绝对化。所谓有修养，指的就是在阅读上涉猎广泛，并能够做出综合判断的一种能力。思想被眼前某一神秘的东西所占据，因而不能做出冷静判断的人，就称不上有智慧和有修养。思维停滞并不意味着强大，它只是一种外在坚硬、内在脆弱的自我形态。不但自己的思维不能停滞，而且还要乐于不断地接受他者，这种刚柔兼备的自我只有通过读书才能培养起来。 其实他讲到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阅读哈，现在我们都在倡导阅读点亮智慧人生，然后再倡导要全民阅读。那吴奇你来聊聊哈，你觉得在你看来哈，阅读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之前很多人对阅读的印象都是他和读书人、文化人，好像这是他们只有他们才会进行的行为，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它和大众的生活和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都息息相关。阅读不是一件高高在上的事情，然后它也不是一件需要好像你摒弃很多所谓的你要沉浸的心态，或者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而是说它跟你的生活产生了一种特别有机的关系。然后在就像你比如说你空闲的时间，有的人去 K 歌，有的人去出汗，然后可能有的人就愿意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躺在一沙发上，然后再看几句话。甚至我觉得你是不是完全懂得了作者的意思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他这段话，他想说的这段话对你这个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最好的结果是他把你的人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开阔，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才是我现在想象当中阅读的意义。 嗯，对，你说的这个其实跟斋藤孝这两本书的作者哈的观点应该是不谋而合。他也这么说哈，他说其实大家不一定要把这个阅读的门槛定得特别高，否则的话就会带来很多阅读的障碍。比如说一本书到底应该读完吗？就是读完了才算是我对这本书真正的了解嘛。所以很多人就逼着自己去读，尤其是一些大部头，可能我们大家时间都是碎片化的哈，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去读一个大部头的书。那很多人会说，哎，我没有时间去读经典，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难的事儿。或者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读不下去，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没有这个阅读的能力，或者对自己产生怀疑，或者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困惑哈。其实丽晓可以跟我们说说，因为你在编这本书的时候，你也感受到这个斋藤孝老师他写的一些关于怎么去读书、怎么去阅读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哈，在这一块他是怎么说的？ 就是关于我们是不是必须将一本书读完才是真正读一本书呢？ 嗯， 斋藤孝在他的文中呢也说了一些哈。 嗯， 确实我们很多人都认为，那读一本书的标准呢是把从第一页一字不漏的读完。 嗯， 但是斋藤孝他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倒有碍于我们阅读经验的积累呢。所以他在文中呢提到了一个判断一本书是不是读过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我们必须能够归纳出该书的重点，并且能把它阐述归纳出来，这样的话你就算是读过一本书了。当然他也提出一个特例，比如说小说，就另当别论了，因为小说它归纳要点不是最重要的课题， 对，它可能是更多的是故事情节， 对， 或者是思想性。 我同意他说的不用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但是对有一些书，或者是你觉得你特别向往，或者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特别想读经典的人， 嗯， 我觉得你不妨就给自己设一些难度，就是真的去挑战一下或者怎么样。而且现在有很多的音频视频类的东西是可以辅助我们，比如说在你闲暇的时候，车里， 对， 打扫家务的时候，你听一段，也许听一段然后你就听进去了。我觉得经典有的时候就是你很难找到进入的那个门，但是一旦你进去之后，你其实你很难出来。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也是另外一种补充吧，算是。 嗯，对，你的阅读基本都是怎么样去读一本书？ 我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更多的是随着自己的兴趣，或者是你之前的阅读会给你打开很多的通道。比如说如果你之前喜欢 比如说你喜欢村上春树这个作家，那你会持续的关注他，然后因为随着他的作品更多的被翻译成中文，然后可能翻译出来几本，你就会哎，是不是我应该读一读他这几本，看是和之前有什么关系，然后或者是你会有一些关注的题目，比如说如果你关注，因为我之前做记者嘛，所以我可能对记者的生态很感兴趣，那如果关于这个领域有什么新的东西研究也好，随笔也好，我也想找来读一读。 比如说当你拿到一本新书，你会怎么去读它？你有自己的技巧吗？ 我觉得说不上技巧，但是会有一些习惯。比如说一本书其实最简单，比如它的封面封底，然后它内它的目录，然后它的前言，结果会有一篇作者的自述或者怎么样，甚至有作者的介绍，翻译的介绍，甚至会有一些别人的推荐语。其实我第一眼会看这些， 先看目录，再看自序，再看最后的总结性的话。 对对对， 你先会看这些，先不看内容是吗？ 我对对对对，因为可能现在因为其实书的选择其实很多，如果你真的爱读书的话，其实所以你要分配自己的时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利用这些别人总结的东西来帮助你快速的判断这本书它大致讲的是什么。然后它是比如说你会了解这个作者，然后你会知道它的主题，然后你会知道大概它的书的结构，甚至我也会翻一翻中间的那个大概的正文，看看他的行文风格是怎样的，比如说他是更是叙述性的还是他是议论性质的，他的文字是不是是长句还是短句，甚至这个都会帮助我来快速的理解这个作家的风格。 对，当你了解了这个作家的风格，或者知道了他的行文的思路和脉络是什么，你再来读他的内容可能就不一样了，感受也不一样了。 对，而且其实这个阶段你可以迅速的决定自己读或者不读，甚至是你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读，什么样的心态来读。 对，是快速浏览式的读呢，还是要精读，还是要读好几遍才能体会它的意思。 对对对 哈。 对 对, 对, 对，这个我想这个张腾向老师其实他在书中也写到了哈，立晓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他对一本书的阅读是分哪些步骤。 那斋藤孝老师呢，在《阅读的力量》这本书中也向我们介绍了一些阅读的一些技巧，主要是集中在第二章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步骤哈，有四个步骤。比如说他要我们明白在阅读中明白这个朗读的作用，还有自己发声朗读，那么在朗读的过程中呢，可以边画线边阅读，并且呢在阅读的章中根据自己的需要呢能快一点或者可以慢一点。那么这是他的四个阅读的一个步骤。如果把阅读呢当成一种自然的行为的话呢，那么这种阅读能力呢在我们阅读的当中就会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掌握了。斋藤孝说到，其实阅读没有什么特别高难度的技巧，就像我们刚才就是吴老师说的，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去阅读，那么在阅读当中你形成自己的一套实用的阅读技巧呢，也可以总结下来，这样的话就能够形成一个阅读的习惯。 真的像老师说，听别人阅读自己用脑子记忆，这对幼儿来说并没有什么不自然，只是选对了小人书或者连环画读给他听。孩子们的求知欲会越来越旺盛，那种跟大人平时说话不同的语言会给孩子们新鲜的阅读感还有喜悦哈。前段时间我们采访了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教语言学的一个博士哈，他就讲到了，他说其实小孩子他从一开始怎么样去给他培养这种阅读感和阅读独立呢，就是让他听，不断的听。我们现在成年人，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朗读。什么叫语感？语感它的来源肯定是不断的朗读，在朗读过程当中发现，哎，这就是语感。在一开始的时候，斋藤孝老师曾经说过哈，说这个阅读到底有怎样的作用？他写到了说，全民阅读风潮迭起，恰当的指导不可或缺。知名青少年阅读推广人朱永新先生就说哈，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自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政策出台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在重视阅读，将阅读培养成自己的乐趣与习惯，全民阅读的浪潮势不可挡。但具体到阅读的内容和阅读的方法，对许多读者来说应该是仍然是需要指导的，因为很多人他们存在很多的困惑，但如果这些困惑没有办法解答的话，可能就会影响他们的阅读。对，而且到底阅读对于我们是否起到一定的作用，或者它的作用有多大，詹腾孝老师他也说到了哈，说这两本书其实致力于帮助阅读的人打开一扇门，可以从起初的这个起步阶段得到正确的指导，路正行远，起步方便，对于读书已有所得并希望臻于完善有所总结提升的读者来说，这两本书也是提供了很多的能量哈。立晓，其实你在做编辑的过程当中，我想你的感触应该最深了哈。 我是在从头到尾编了这两本书嘛，那么在编和读这两本书的时候呢，我是跟译者 一直有过就是具体的沟通。 嗯， 那么我们在这两本书的文字上面呢，经过了很多次的一个交流和斟酌哈， 嗯， 最后呈现出来呢，它就是一种能够让我们很轻松的阅读下去的书。它很轻松，但是不清浅。那么我在读这两本书的时候，我就有一些触动点啊。 嗯， 我想每个读者在读这两本书的时候，可能都不太一样。对于我来讲，就是斋藤孝老师在他叙述的第三章《扩展自我》，就是读书是交际能力的基础这一章中，对我的感触就挺大的。我作为一个编辑来讲，可能不是很健谈哈。 嗯， 那么我在读书的时候，如果能够获得一些人际交往的一些方法的话，那么我更愿意去阅读。并且呢，斋藤孝老师呢，在书里面还说到读书对我们逻辑思维能力、洞察能力的一个提升。 嗯， 那么平常我们有时候跟很多人交流的时候，很多人说话说不清楚，可能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词汇量太少了， 嗯， 阅读量太少了。而且这些阅读量呢，可以是从一些经典的阅读中获取的。 嗯， 那么我们在读这些书的时候，能够活学活用的话，把它用在我们平常跟人交流中的话，可能效果会特别好。而且书读得多的话，我也愿意更愿意跟人说话。 嗯， 是这样。 对，这是你的感受哈。那吴奇呢，你觉得呢？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编辑老师提到这一点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读书和说话的这种关系。其实， 嗯， 可能尤其在学校里的时候，很多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同学或者我们自己可能未必会很善言谈，我们更多习惯在课堂上看书、读书、复习、考试这种模式。然后后来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变得健谈，有一些人继续沉默下去。我觉得不知道阅读在这个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因为其实很有些的时候，就像刚才提到的，就是通过阅读帮助你去与人交谈，因为你读到了更多的知识，然后你有更多的话题跟人聊。但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阅读也会让人变得沉默，就是尤其是你读一些特别经典的大部头的那种小说的时候，就是它里面谈到的题目其实特别宏大的，它谈到命运的那种压迫，然后时代的那种紧张感，有的时候会让你就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能说的，就是好像话已经被这位大师说完了。 嗯， 然后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阅读和生活真的关系特别紧密。他和一个人的说话，蔡康永不是有本书吗，什么说话之道，他和一个人的说话，一个人的举止，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 还有思想， 对，密切相关。 嗯， 我觉得这其实是阅读最最最本质的那个力量和意义。 其实詹德向老师在一开始也说到了哈，我很难想象一个人他没有阅读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总觉得说阅读是必不可少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你对很多事情都会有思考，那这些思考可能有很多经典已经在他的文章当中告诉你了。 我最近读了一些小说，然后也读了一些社科类的书。小说我读了一个国内的作家叫陆内， 嗯， 他是一个生活在，没记错的话，生活在南京的中国作家，是生于70年代。 嗯， 然后他和莫言、余华那一代是，他算是他们的后辈，因为他们那些先锋文学的作者。然后他又是不像郭敬明啊这些，就是张悦然这些80后的作者，他是一个在这两代人，就这两代人都是高峰啊，一个是他文学成就上高峰，一个是商业上的这种高峰。但是70代这一年代的作者就在中间。但是他们就坚持了一条特别纯文学的道路，就是他们身上的历史的包袱啊，他们对于商业的那种渴望都不如这前后两代人那么强烈，所以他们对纯粹的文学，对故事本身，对于那种宿命感，他们特别着迷，而且他们写的也特别好。比如陆内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慈悲》， 嗯， 然后《慈悲》他就是讲一个从70年代生下来的一个孩子，他逐渐经历了后面的80年代，经历了改革开放， 嗯， 然后这里面他命运的一个相当于是个轮回嘛。然后他用的语言也特别的简洁，因为他是跟你同时代的写作者， 嗯， 他就生活在南京，此刻的南京，嗯，其实你可以想象他的日常生活是怎样，但是你通过他的文字描述进入了更早的时空，进入了改革开放，进入了七八十年代的那种中国的历史里面，然后又回到现实，这种感觉特别奇妙，就是你感觉跟着他的语言去过去旅行，然后同时和现在的生活又充满着关系。所以读这类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我自己的代入感是特别强烈的，就是他描述的和我所经历和我所熟悉的会发生很强烈的那种关系。可能有的时候我认同他，有的时候不认同，就是特别像我们在谈话，就像你说一个观点，有的认同，有的不认同。然后另外还有一本书是刚刚看完，就是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他叫托尼·朱特，他写了一本叫《思虑 二十世纪的书， 嗯，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重头的大不同。然后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是个思想家， 哦， 然后他有非他的评述和他的知识量是特别广阔的。坦白说，我的知识量并不能完全理解他说到所有的内容， 嗯， 但是他从里面提炼的很多的那种核心的观点，他对于整个二十世纪历史的那种大转折的看法，会让你怎么说呢？ 有一点点颠覆你之前的想法。 就是，嗯，它其实是完全扩充你的认识。 哦， 就是我们一般人不会去考虑这样大的问题。 对一些死角，它会有一个解读。 对， 嗯， 然后对于整个历史的那种走向，其实它给你特别清楚地看到它的方向，这是完全另外一种体，和你的生活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本质上它是联系，因为它讨论的是你过去的那个整个世纪，然后这个世纪里面它发生的，不管是， 嗯， 其他国家发生的历史还是中国发生的历史，它其实都在影响现在。然后你要通过这种历史学家特别沉重的叙事，你才能真正的回到那种历史的感觉。 嗯， 这和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小说式的阅读又不一样。 你刚刚说到了哈，你说第二本书讲历史，这本书它讲到了很多咱们可能不知道的不认识的，就是上个世纪的一些死角，那有没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从他的治学开始一直都不太写关于犹太问题的书，因为他写特别多书，他写整个欧洲的历史、东欧的历史、美国的历史，还对时事发言，但是他有一段时间就不写关于犹太的问题。 嗯， 然后他在书里就其实说到了，就是说到他青年时代其实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狂热的，就是支持以色列、支持犹太人建国的一个， 嗯， 一个年轻人，然后他甚至就是从学校大学离开去以色列参加他们当地的那种集体农场的劳动，那是他愿意付出的事业。但是后来他发现这点很可疑，就是你要在一个别人的地方上建一个自己的国家，然后你， 嗯， 而且你的国家的历史你怎么叙述？然后他在自己的研究里面发现了很多漏洞，以及他们现实举动当中和历史之间的互相矛盾的东西。就是你会发现那种大家一窝蜂去想要建造某种东西的时候，有很多是盲目的东西，然后他就对这种产生了一种警惕，所以他就及时的抽身出来， 嗯， 然后他此后就很少再去回到那个关于那个问题的论述。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对我的那个启发特别大，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好像每个人只要和自己相关，就那事儿就变得天大，就是什么事儿都是跟你，就是比如你车碰了呀，或者是你病了呀，然后你就会发一大通牢骚，就觉得好像就不得了，就是我的生活被窒息了。但其实你想，这样的历史学家在他的过程里面，他其实反而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东西特别警惕。其实他自己是有观点的，对于以色列或者对于犹太人的问题他有赞成或者否定，但是当他把这些东西要写到书里，尤其写到历史书当中，他特别谨慎。我猜想他一定是怕自己的个人的 观点， 对， 或者情感太会影响大家， 对， 他要客观的来呈现这个历史事件。 对，我觉得他不自觉的是在做这样的一种回避，所以这一点你刚才突然问起来，我觉得好像印象挺深刻的。 其实阅读真的是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他所叙述的这个世界，他笔下的世界，更多的你也感受到了这个作者他的为人有他的魅力。 没错， 对，这是为什么我们要阅读经典哈，经典的魅力。就说到第二本书哈，立晓跟我们聊聊哈，第二本书它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第二本书经典的魅力当中呢，斋藤孝老师他也是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来掌握经典阅读的一个能力。 嗯， 在这里面呢他讲了十大阅读技巧，大家可以去书里面看一下啊。 好，谢谢两位。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坐下听听阿婆说，这个季节天气转凉，地上雨水多。楠楠呀，不要惊慌，过来听听阿婆说，睡个觉雷声过后就能看云朵。楠楠别怕，楠楠别哭，快快睡喽，你静静听首歌，曲曲轻些，静静安歇，月儿圆哟，你乖乖呀，抱阿婆，风铃呀，轻